严峻，看见很多的婚姻破裂，不但是在美国，在亚洲的地方，也看见很多的过去的不太容易想象到的社会的现象，啊，二奶啊，第三者啊，破坏家庭等等啊，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啊。在国内有很明显的小三现象，小三现在也组成俱乐部啊，他们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座右铭是啊，天下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那有很多在这里也是单身适婚年龄的，所以盼望今天我们的信息对你啊会有帮助啊。那这堂的课是我的婚姻我的信，可以开始啊。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看这个性行为这方面，性本身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性本身代表的只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发生性行为，究竟这个性行为只是 单代表一个那样的一个行为呢？就像这个提倡这个性解放的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性，不应当受到任何形式，不应当受到任何人的约束。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把性只看作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的因素在内。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在真理的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道德的对错？性只是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是在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请。 因此， 好像声音还可以再 bring up 一点，是不是？这里说啊，几人成为一体？ 二人， 对，只有两个人哈，是跟谁联合？妻子，是跟妻子哈，不是女朋友，不是情人哈，就是妻子。 对，也不是别人的妻子哈，是跟自己的妻子。 从这里就可以明白到，是说上帝的心意里面，婚姻里面性哈，这个联合就是身体上的结合，身体上的联合，当然啊，包括我们身心灵两个人成为一体。但是在这里特别有讲到这个身体的联合，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从这个经文，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关于婚姻性这方面是有排他性的，只有夫妻之间能够享受这个性的关系。 那么性行为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到底什么是合为一体啊？在这里合为一体，特别在啊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借着两个人身体那样的一个结合，彼此呢来表达你和对方进入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个长远永久的一个关系啊。那这个非比寻常的亲密的关系不是暂时的，是有持久性的。所以在这个一般的婚礼里面啊，彼此会交换誓词，这里面都会说直到死亡才能使我们分开，可见这个关系是一个持久性的，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样才来看呢，当你跟你的配偶有性行为的时候，基本上你在表达一个信息，说我愿意跟你永远在一起，我一生追求我的身心灵跟你彼此相通，心思意念合一。我不单是在心灵上愿意和你合一，我在身体上也愿意和你合一。 所以性代表的含义当然就是表达爱，那它这里代表的就是说有彼此之间的信任。彼此之间要有这个信任，你才可能有身体上的亲密的关系。你不会跟一个陌生人，你不能信任的人有这种身体上亲密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它代表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第二个呢是接纳，彼此之间这种完全的接纳，你允许对方跟你有身体上的联合，表示你完全接纳这个人，你接纳这个人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所以第二个含义是代表的接纳。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这一个呢啊，有这个排他性，只有夫妻之间才能有这个性的关系，所以这里也代表的是忠贞，只属于夫妻哈，性的关系只能限于夫妻，有代表的这个忠贞，彼此的忠贞。 那么但是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的性哈，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魔鬼他就 抓住了这一个美好的东西，他蛊惑人，而且加上我们昨天晚上提到的人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罪性之一，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想满足自己，包括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慢慢的我们看见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人把原先神赐给我们人在夫妻之间才可以享有的那个美好的性，就把它扭曲了。本来是一个很有神圣意义的性呢，慢慢的就被贬低变成一个人一个满足罪性的一个满足欲望，甚至所谓的 quote unquote entertainment 这样的一个商品这是很可惜的。那好像说人就不像你所讲的不需要，我们可以跟陌生人有性。那有的人现在就是认为说这是可以的把它当作商品一样买卖，我付钱我就可以跟你有性的关系。那这是一个跟神原先所设计的一个完全相反的道路。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性的确是牵涉到道德，的确是牵涉到 inclusive， 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性的行为。 所以圣经看性是神所造的，是圣洁的美好的有排他性，因为只有夫妻才能够享有。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性的定义是属于道德的层面不是像现在的社会觉得说只要我高兴就好了，身体是属于我的，所以我要怎么用都无所谓。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所造的，这一个拥有权是在上帝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所以神告诉我们性是属于道德的层面。 就你刚才讲的，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经常听到的论调，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想要怎么样用我的身体是我的自由。那其实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的所有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只是管家我们并不真正的拥有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是属于管家所以既然是管家，当然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使用 而且要为着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向这位造我们的主要交账。神说你怎么样用你的身体呢？你要向他交账。 那性关系的动机，我们刚刚讲的整个都是为了表达对对方的爱也当然也满足身体上的这个欲望真正的这个整个的意义就是表达爱， 借着性来表达你对你的配偶的爱，满足你配偶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婚姻里面的关系要有这个性行为的性这方面的那个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丈夫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四到五节 我们来念，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这里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性的关系呢，你的身体，你结了婚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是在乎你的配偶因此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这个关系，性的关系里面是满足对方身体的欲望表达爱那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一个讲到就是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这个合宜之分呢，在原来的原文里面有讲到，就是好像你行善行善是一件好事情圣经把这个夫妻之间的性的关系是用一个好事情行善来看待的， 对别人有好处的 丈夫当用，当就表示是一个责任是你的一个责任，应该这样子来对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然后我们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配偶。 所以神看性在婚姻里面的性神盼望我们是带着一个很热切的很激情的很欢心的，愿意去进入这个性来满足我的配偶。那从广义上来讲，如果你在婚姻里面你不能够全心的，不能很热切的，不能够满怀激情的与你的配偶进入这个性关系，从广义上来讲这是亏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罪，因为你该做的你没有全心全意的这样去做所以在接下来就是讲说，在这个前面一章，在这个性的关系里面，下一章，你表现出冷漠、拒绝、被动，这些都是在神的面前不合宜的。 当然很多基督徒就是说两有两极化哈，有的就觉得说啊无所谓，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这个不是不合神心意。另外一个极端是认为是说啊，性彼此夫妻之间的性是属于属肉体的、属事的哈，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比较排斥。那这个也是不合圣经的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一个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所以上帝看性是美好的，那神也希望我们在性里面彼此的满足。 当然我们插一下题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男的在婚前他们看了恨了。受了这个色情啊、电影啊这些渲染，还有的一些，所以他们对这个性的这个实际在操作的这个行为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做法。那这个不代表说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就要照单全收啊。这里头说反正我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体，他要怎么样我就随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题外话。 那么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原则，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比较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夫妻之间可能在这个性的欲望上面可能不一致哈，有的是比较旺盛一点，有的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 就是夫妻彼此之间 欲望可能是不一定一致。那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哈？那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个可能比较这个旺盛一点的，你可能体贴你的配偶，他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这样子的一个同等的欲望，那你就要体谅他， 你就稍微牺牲一点， 克制一点， 克制一点。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你没有那么旺盛，肯定你的配偶很旺盛的时候，那你可能也是为了爱的缘故，你愿意跟他配搭配合他哈。所以我们的原则还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再怎么说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婚姻的性的动机是一个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给予啊，为了满足你的配偶。 那合神心意的这个性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是不自己强求一定要得到欢愉，但是呢 under 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这个原则底下，你是愿意让对方得到欢愉，但是不是去强求非得要对方给你欢愉不可。 可是刚才第一个提的问题说性到底是一个关系还是一个行为，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性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欲望。究竟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欲望，如果我们把这个需要定义为说啊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阳光空气雨水这都是人不可或缺的，我非要有他不可啊，不能几分钟不呼吸那不行，我非要有他不可，这是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性就不是一种需要，你不是说非有了他否则你活不下去啊，你一定这个是，所以性在这个角度来讲它只是一种欲望，而且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欲望。我们曾经辅导过一个先生哈，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我太太不配合不给我，那我就活不下去了。我说也不尽然，他怎么会啊，你如果是你活得下去吗？我就跟他举个例子，我说你听过这个鲁滨逊漂流记没有？听过啊。我说那鲁滨逊这么多年在荒岛上，他你别讲我懂了，那就是一种欲望，不是死不了就是那个意思。 当然我们刚刚讲说就是说要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当我们看配偶的欲望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是对方是个需要，这样子的迫切的急切的去满足对方。但是对于自己的欲望就单纯的看成是一个可以克制的欲望。所以整个原则，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是一样的一个原则。 如果你双方都是带着说我愿意去满足我配偶的这个，我把它当作需要一样我去满足他，那他说我也愿意看你这个是需要我愿意来满足你，那么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性的关系。这个性好的性的关系就来自于你们彼此双方都愿意为了求对方的好处都愿意满足对方的时候，哎，很奇妙的你们就能够彼此享受这个性的欢愉。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性的欢愉呢就成为一个性关系当中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你自己的性高潮并不应当是成为你主要的目标，就是你跟你的配偶有这方面的时候，你不是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性的高潮，这只是一个副产品啊，不是一个主要的焦点。 是当然在过程当中彼此都愿意全身的全心的投入哈， 保持彼此可以沟通开放的态度。你要明白到，就是说这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是美好的。当你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彼此能够很开放的去交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是享受神所赐的这个礼物。 就是回到我刚才所讲的，如果你的配偶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或者想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你觉得不 comfortable， 你可以很坦白的、开放的心跟他沟通出来。那么对方听到你的配偶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说过，你是为了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不是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为了你配偶喜欢的缘故，你就愿意放下来，你就不愿意，就彼此沟通以后，所以彼此都做对方希望你做的，会带给你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来进行，所以你们的这个性的这个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说彼此之间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夫妻之间有矛盾冲突，对姐妹来说呢，她是先要有在心灵上面的这一个亲密，她才能有身体的亲密，所以通常一般来说，姐妹是需要先跟你把这一个冲突先解决了，她才能够享受这个亲密的关系。 可是对弟兄来讲呢，有一些人他们会想说，我跟你有矛盾没有关系，等一下我好好表现一下哈，让你高兴哈，让你快乐，这个事情就会烟消云散了。所以他会把这个性呢，当作是一个润滑剂啊，可以让我们关系获得缓解。可是刚才照你所讲的，姐妹不是这样看，你跟她之间有疙瘩的时候，她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男的认为说啊，这是很好的事情，来，我们先来用性来解决，我们之间以后就矛盾就不会有了。那姐妹有另外的看法，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就会增加冲突，增加矛盾。 对对，所以这个弟兄呢，在家里做丈夫的是家里的头，要顾念你的妻子的这个情感上的需要。所以呢，在你跟他有身体的亲密之前呢，其实你是应该跟他心灵上要先有亲密啊，有矛盾你要先跟他能够沟通，先解决，先来把这个冲突的问题能够摊出来。谈完哈，解决完，他才比较容易跟你有身体的亲密哈。所以这个东西是弟兄必须要了解的。 还有一点就是，对一个做妻子的来说，好的一个性关系一定包括这个先生对这个妻子呢有一个温柔的一个爱抚，很 gentle， 很温柔的一个爱抚哈。那丈夫要牢记，跟妻子的亲密是从心灵的亲密先开始的，不是一下子 jump into。就开始有肉体的这些亲密，一定是从心灵的这种亲密先开始的，整个过程要很 gentle。 那如果说在一个没有这种温柔的爱抚，没有一种赞赏的，没有一种这个铺垫之下哈，很少有女人会觉得性是好的，慢慢的她会觉得这只是一个 obligation， 一个义务，她很难完全全身心的投入那个本来设计应该是很美好的东西里面。 当然也要提醒做妻子的，也不要常常用拒绝性的亲密来惩罚你的配偶哈。我想这也不是很智慧的，这个会让你们的关系，让魔鬼有一个留下一个地步来攻击你们哈。所以也要有智慧啊，不要常常用拒绝亲密来惩罚对方。 还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对做丈夫的来讲，他认为好的性关系一定是包括妻子有一个很欢愉的回应啊，就是他付出，然后妻子有一个 response appreciation 哈。那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婚姻里面的性欢愉不是罪恶的，是被期待的，也是被鼓励的啊，不是不属灵的，也不是不合神心意的， 是合神心意， 是合神心意的。 是合神心意。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呢，这个带领这个主讲的人他就说，哎，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哈。他就说，你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当你们一想到这个夫妻之间彼此的这个性的亲密的时候，假如用颜色来代表，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颜色？我马上举手，我说黑色。他说牧师啊，你怎么想的这么负面，怎么会想到黑色呢？我说这个事情本来就是黑色的嘛，一定是把灯关了黑了才能做嘛。搞得他哭笑不得啊！他原来心里想的说，应该有的人会讲这个颜色啊，红色啊，什么色，居然跑一个黑色出来，搞得他灰头土脸。 只是要强调说，这不是罪恶的，因为神所造的是美好的。 对。 好。 那么在我们讲到性幻想之前呢，因为我看见台下这么多年轻人哈，大概很多人还未婚，所以我就要多讲几句话哈，算是给你们的 bonus 啊。对于姐妹来讲，对于姐妹来讲，真的啊，我只有一句话啊，奉劝你们，就是宁缺毋滥，宁缺毋滥啊。我们看过辅导过很多的这个夫妻啊，这个婚姻遇见问题难处，那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无奈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事后都会说，哎呀，当初他如果是这样的，他肯定不愿意走进婚姻啊。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会有出路，我们相信会有出路。不过那个东西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怎么形容，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啊。所以我是奉劝这个弟兄姐妹，就是宁缺毋滥，不要为了有婚姻而有婚姻。我们真的的确看过有很多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在弟兄姐妹谈恋爱的时候，不晓得要谈什么啊，谈没两下就开始摸了哈、啊，所以这个一摸的问题就出来了哈、啊，一摸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呢？特别是在婚前的性行为啊，因为男女这个在交往期间，其实那个谈恋爱的谈恋爱呢是要谈的，就是说你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去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你。这个你所谈的这个对象，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怎么样？啊，说他是信主的，他是不是真的信主的？这里面有差别的啊。我记得我很年轻，还没有交友以前，我父亲就跟我要跟我谈这个交友的问题。我这个我没问题，我说我知道，就找个信主的。他说不是哎，我说什么不是？他说不是光找一个信主的，要找一个真信主的，啊，这里面是有差别的， 有生命， 是有生命的哈。你不要光说啊，他上教会他信主的，还有人说啊，他这个信主的，他全家都信主的，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就辅导过那个全家都信主的那个媳妇，苦不堪言哈、啊。所以还是要真信主，真的有生命的哈、啊。那你要谈对方的家庭背景，你要谈理想抱负，你要谈个性，你要谈嗜好，到一个程度，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这方面的缺点，或者他有这方面的。那个我觉得一开始我感觉很不能忍受的，假设他一辈子改不了，我能不能接纳他？这个你要思想清楚。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很昏头，哇，爱得不得了，哎呀，我没问题，我都可以接受哈。结果结婚三天你就发现你接受不了，啊，那这个就遇到很大的难处啊。所以这方面你就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要去谈。那如果说在这个谈恋爱之前你就开始有了身体的亲密。你就开始有了这个过激的这个越了份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你会误会以为你跟他已经进入一个很亲密很不同的一个关系里面，你往往会把这个本来应该要谈恋爱很重要的你们婚姻的很重要的基础的东西搁置脑后，那么等到你一进入婚姻以后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很 crucial，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决定了你婚姻是不是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因为今天很多的我们看见很多的情形，年轻人是这个走在这个前面，把这个最重要的忽略了，以至于很多的家庭的悲剧啊。将来如果是特别是你有了孩子以后，就给孩子带来很大的痛苦，不但是你个人痛苦，整个家庭破碎，对孩子也有很大的痛苦。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啊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呼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啊。那神对婚姻之前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属于啊一种犯罪啊，都是属于淫乱。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个啊诫命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会蒙福。当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以外，罪一定是带来眼泪跟痛苦啊。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整个世界的潮流可能就觉得说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不是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们是要回到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们在这个身体上面保持圣洁哈，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哈，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定是蒙福的。 所以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自由，就好像走在这个铁轨上的火车看起来很不自由，它必须在铁轨里面走，可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它可以很自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那个脱轨的火车 很自由，哼，我才不要在你的轨道里面走，我自由了，可是 going nowhere， 你懂这个意思吗？就很多的婚姻，人说我不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不要按照神那种死板的，我要自由，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 end up going nowhere destructive， 因为你脱轨了，你原先不是这样被设计被造的。相对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顺着神的心意走，别人看你好像很不自由，但其实有真正的自由，你可以在铁轨里面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有真正心灵里面的自由。 这个就是耶稣讲的，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真理以外去滥用神给的自由，最后一定是带来眼泪、痛苦、毁灭。哈，这是所以这是啊，真理，它确实就是真理。 可能他的声音再大一点点。Hello， 可以啊啊 ，testing， 没有，他在睡觉。Hello。 他可能在忙别的，可以，还可以了，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声音 raise up 一点。我们讲这么兴奋的题目，你就居然那个，我开他的玩笑。 OK， 接下来这个 second part，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这个性幻想哈、性幻想。 好，很多人会觉得说性幻想只是在脑海里想一想。是无伤大雅的，我没有伤害任何人。那么圣经里面难道不允许我们有性幻想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 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凡 这人心里已经犯 戒，这节经文说实在，不但是很多的弟兄包括我在内看了以后都很心里很犯难，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男人心里动一念，这个好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的男孩差不多十几岁开始进入 teenager 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想跟他谈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敲他的房门啊，我就说Daddy want to talk to you。 他说好，我们就坐在床边，我就说我想跟你谈一些蛮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事？我说我想跟你谈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就看着我说：“你想知道什么？”在我的那个年代啊，这个是 taboo， 这个是禁忌的话题，父亲不会跟子女谈这些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特别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对于性的这些观念和知识，可能都要在教会外面去谈，因为教会里面根本不谈。那我会觉得哇。今天如果我做了父亲，我一定要跟我儿子好好的教育他，好好的谈。没想到他跟我说：“你想知道什么？”原来他在学校里面什么都学了，他可能比我还 knowledgeable。但是回到主题里面哈，这一节经文呢，实在让很多的弟兄很犯难啊。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我相信我们眼睛闭起来举手的话，大概十个弟兄，十个弟兄会举手。我们曾经在这方面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可能现在哈。那为什么？在圣经和神的心意当中会讲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些性幻想跟一些自慰的这些行为的确是犯罪。第一个，他是得罪了神。刚才你提到了神是圣洁的神，这上帝他因为是圣洁的神，因此他盼望属于他的儿女，我们一辈子的目标是要像他，那这个圣洁这方面也要像他，像他一样的圣洁。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诫命，不愿意在性方面保持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而这一点常常成为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弟兄，会把这一个在我们的 category 里面暂时放在一边，认为我只要在其他方面讨主喜悦就好，我有奉献，我有服事啊，我有各方面的这个我有教导主日学，我有很多的在教会的服事，这样应该可以讨神喜悦了。也许神在这一方面会 let me go，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一点，其实这个不能 let go， 因为直接得罪了这位圣洁的神，他盼望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方面是保持圣洁的，来荣耀他。 第二点呢？得罪自己的配偶。好，我们刚讲到说性的关系是表达忠贞，只能夫妻之间有这个性的亲密关系。 那这个亲密关系当然包括在思想上，你完全的跟彼此之间啊，只有在身体上面、思想上面都是属于对方，就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只有跟对方成为一体。 嗯。 可是你在思想上面去想另外一个人的身体，跟他进入这个一体的关系，其实呢已经破坏了这种彼此忠贞的关系哈。所以第二点，他是得罪自己的配偶，最亲密的关系被破坏，这是一种不贞的行为。所以耶稣基督说，在心里面动淫念也是属于啊淫乱。 我越来越看见这个要保持夫妻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圣洁的关系，在现代的社会越来越难，特别在工商业的社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关系是需要时间跟实际的亲密来增加的。可是在工商业的社会，夫妻之间甚至只有晚上下了班以后，也许短短一两个小时吃饭的时间、看看电视的时间才能够在一起。可是很长的时间彼此都不见面，很长的时间彼此都没有在一起。所以经营那个彼此亲密的关系，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的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 OL Office Love 办公室的恋情啊，会容易产生。为什么？这个弟兄在家里一天可能跟这个妻子一个小时见面啊，可是他在办公室八个小时、九个小时跟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同事、女同事啊有亲密的接触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 challenge 啊，这是很大的 challenge。那第三个，为什么说这个性幻想是罪哈？因为性幻想对于那个你所性幻想的那个对象来讲，你是得罪了你在性幻想里面把它当做一个物品来发泄自己的性欲，但是他是带有上帝形象的人，他不是物品，所以你在窃取一个本来不是属于你的人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不单是在圣洁上得罪神，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你窃取了那个别人的妻子，可能成为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或者可能成为别人的妻子。你在思想上，有人说啊，我在思想上想一想没有关系。其实，在神的眼中，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他知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是最重要的 core。你在心思意念上，你犯了罪，也许只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时间啊，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可能性给你犯真正的奸淫的罪。如果时间机会都给你的时候，你犯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那是一种窃取的行为，所以是一个得罪神犯罪的事情。 这个适用于已婚，也适用于还没有结婚啊。就是说在单身，你如果是去性幻想也是一样，因为那个不属于你的啊，另外那个人的身体都不属于你的，只有到你进入婚姻以后，你的配偶的身体，这个亲密关系才是属于你的啊。所以单身也是一样，当你去性幻想的时候，你其实也是窃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我们不单是讲弟兄，其实姐妹也是一样啊，也有姐妹有性幻想的这个 temptation， 所以弟兄姐妹都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十诫里面讲到说啊，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啊，他用贪恋啊，是个 greedy，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因为那个不属于你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脱离性幻想是很困难，比较困难的啊。当然，所有的上瘾 addiction 要脱离都是不简单的啊。我们今天只 focus 在这个性幻想，我们了解性幻想它为什么能够这么深深的辖制一个人。啊，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有辅导好多爱主，我相信是爱主的弟兄，结果在这个性幻想的这个辖制里面，5年、8年、13年，可能还有20几年的，啊，你就知道他同时在教会里面很爱主哈，有很多的服事，他也知道这个不好，可是他不容易脱离出来。现在声音好像又稍微大声了一点 ，OK， 好，我们来认清楚， 好一点。再稍微小一点点，那个 echo 太大，回音。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脱离性幻想、引诱和辖制。第一个就是认清楚它的挑战。 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哈，特别是媒体非常的开放，所以我们在接触到很多这个 视觉上的刺激，这个是在过去农业社会不会存在的问题。 那当然，在农业社会，你说一个男的农夫，从早到晚，他出去在田里面耕作，辛苦的那个劳力，什么也看不见，最多就是一个母牛，其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就对母牛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想法，对吧？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要去上班，你一上 highway， 很多的扛棒、看板、啊，很多的这个路边的杂志、海报啊，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刺激。那当然，我们这个弟兄来讲，我们是受这个视觉刺激的敏感度，比女人要超过好多好多倍，你想象都不能想象到，一个男的拿起一个美丽的图片，可能不到五秒钟就会有反应，真的。姐妹可能看一个很漂亮的白马王子，可能要看好几个月，哎，越看越有感觉哈。弟兄五秒钟就可以了哈，五秒到十秒钟就有这个 身体上的 反应哈。所以姐妹你就要理解这个弟兄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和困境哈。所以如果你一旦发现你的配偶有这方面的软弱，你不要马上跳起来，哎呀，你这个人居然是这样的，瞒着我居然是这么软弱，居然。你不要急着定罪啊，因为弟兄对于这个视觉刺激的这个敏感度和这个软弱的确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困难的多。 重点是不是说你一直定他的罪，重点是你要帮助他胜过这个罪的辖制哈。所以如果我们刚提到，如果你的配偶有这方面的软弱，你其实要跟他并肩作战来帮助他，这个比较是重点。 有一次我们辅导一个还没有结婚的这个男女朋友，这个弟兄呢有这方面的难处，那很好，他也告诉他的女朋友说我这方面的难处，那个女朋友一开始说好，我支持你，我们一起来作战，所以这个弟兄也找到我们，我们也告诉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那么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跟他 follow up 的时候，这个弟兄说我有很大的进步哈，这个我在这照你所讲的，遇到什么时候我就怎么样怎么做，但是呢我是还是有一两次我软弱跌倒，那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就说 That's it OK， 你这个不完全这个脱离我们就没有希望哈，这个你没有，反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拒绝哈，所以这弟兄就是很难过。那我们是劝这个弟兄有机会，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跟他的女朋友再谈一谈，就说他的女朋友不了解，不是这么容易的，不是说啊，我今天下定决心啊，这个我的男朋友下定决心了，而且他这个你也counsel他，帮助他，他要脱离，第二天就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这个弟兄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已经比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很多的鼓励这个弟兄。但是你姐妹的，就是刚才你所提的，这个并肩作战，不是说啊，我跟你并肩作战，一次打败就收工了哈，不是这个意思。要 长期抗战， 长期的抗战，当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们来认清楚他的挑战，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你要讲前面那个。 好，这个跟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昨天有提到，就是说罪的本质呢，有一个是我们是很骄傲的，我们是有自我崇拜，追求自我崇拜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追求要掌控支配，当然我们自我中心专爱自己，我们也寻求要满足自己情欲，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那这个性幻想呢，其实呢它同时是满足人这三方面的这个罪性。 我想不单是性幻想，有一些罪，特别是上瘾的罪，也许这都会像这个性幻想一样，是同时满足人三方面的这个罪的本质啊。那性幻想是其中之一。在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性幻想跟这个自我崇拜有关系呢？就是对男人来讲呢，在这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你所看上的、你所喜欢的女人呢，她对你非常的赞赏，非常的肯定啊，你是我的英雄啊，这个会对你主动的表示亲密，而且呢，对你有愉快的回应。特别是如果你在性幻想当中你有自慰的行为的时候，一方面幻想，一方面自慰行为。你都会觉得那个你所喜欢的女性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崇拜你啊。那这些很能够满足人自我崇拜的这种虚荣心啊，其实呢，在实际现实的生活里面，那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啊，她都会对男人 我们所谓的灌迷汤啊，大哥你好壮哦，大哥你好行哦，那这个东西呢会让对会让人听了以后啊飘飘然啊，所以这个男人就会陷入这个困境，这个这样的一个罪里面， 陷阱 里面啊。他说他不一定其实是真心的啦，他说你好棒，是因为你很有钱啦，你没有钱马上把你甩开了。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让你看见说在这个自我崇拜的罪性里面呢，你性幻想的这个里面呢，你可以从里面得到这个满足，所以你会深陷在里面不容易拔出来。 但对女人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性幻想里面呢啊，每一个男人都是把他捧在手心上哈，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哈，所以这个性幻想里面满足人自我崇拜的这个罪性。那还有另外一个，比方说控制支配，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很多的挫折哈，你发现这一个啊，人家都不听你的，也不尊重你哈，不甩你。可是在这个幻想的世界，性幻想的世界，这些啊，你幻想的性幻想的对象呼之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啊，所以是完全 under 你的 control， 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这个也是满足人的支配的欲望。 对啊，在性幻想的世界里，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要摆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他就在你的摆弄底下，哎，这个很满足你的这种控制支配的这种罪性啊。当然在现实，就像你讲的，现实生活里面受挫折的时候，有这方面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很容易会就躲到那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在里面求得安慰，在里面求得慰藉，包括其他的毒瘾啊，或者是啊其他上瘾的问题，恐怕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现实生活受挫以后，他就再次吸毒，他现实生活里面受挫以后，他就再去喝酒啊，这个都是紧密连结这个罪性的。因为在那个喝酒的世界里面，在那个毒品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性幻想的世界里面，他会觉得他是什么，他能够掌控自己的，他是 king， 没有人会让他受挫，我要什么我就要什么，我要喝酒就喝酒，我要吸毒就吸毒，我要这个性幻想怎么样性幻想就怎么样性幻想，没有人可以管得住我。你看，符合人的一个控制支配的罪性。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些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带来快感哈，所以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任何的 addiction 刚开始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最终之乐，会带给我们身体上的快乐。 对，有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哈，就是他知道他每次这个满足自己这方面的这个快感之后，他很快有很深的罪恶感责备，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做，或者说哎呀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还陷在这里面，他有很深的懊悔。可是呢，若不找到适当的这个途径来帮助他走出来，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落入这个循环的里面，虽然后悔，可是马上的在一个现实生活里面要逃避现实的时候，他又在寻求那个快感，他又会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完以后，他又懊悔，他又觉得很多的愧疚感，就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不容易出来。当然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如果这个丈夫遇到的这个妻子哈，是那种啊非常强势的啊，非常颐指气使的，不太温柔的妻子，常常是那种茶壶型的，就是这样啊，这个是茶壶的把子，这个是那个茶壶嘴，这个喷水啊，啪啪啪啪啪，这个茶壶的，碰到这个茶壶型的哈，这个先生表面看起来柔柔弱，是是是，可是说不定这个先生会很快的逃入那一个性幻想的世界，因为在那个性幻想的世界里面，他所幻想的那些女人是比较温柔的。我曾经做过好多次的试验啊，我在这里面不必做试验，不也可以做这个试验啊？我就问说，在场的男士哈，当然在前提是你的妻子不会报复你的情况之下啊，在这个在场的男士，比较喜欢你的妻子是温柔一点的，请举手。哎，奇怪，你们这种不多哎，这有一种可能的，太太手按着，你不要举。现在请太太把手松开 ，OK。你比较喜欢温柔的妻子的，请举手。是吗？多很多，你看刚才没举，你看。OK。一般来说哈，真的，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是比较温柔的。 所以尽管你在外面可能是个女强人，你回到家里面，在你丈夫的怀里面，你还是小鸟依人，这个比较容易经营你跟你这个夫妻的关系。你不要在外面是女强人，回到家回家这个哈、哦，你的丈夫大概就比较危险一点、哦、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啊，但是比较危险一点。 当然也不是给做丈夫的有这个借口、 啊、不是给你借口、啊、 不是给你借口。当然就是说夫妻之间关系是要彼此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啊、嗯，好，那我们要脱离，重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罪性的一个捆绑啊，让我们很容易陷到性的幻想的这个陷阱里面。要出来的话，除非我们愿意回到真理里面，嗯，我们不再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愿意讨神喜悦，追求上帝的荣耀， 也不再追求自己的感官的最终之乐，情欲的满足，愿意去讨神的喜悦，让神高兴。 所以第一步是你跟神必须先建立关系，而且是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你能脱离任何的瘾，都是一样的，是你脱离这个瘾的第一个关键点。如果说你跟神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也不太确定神爱不爱你啊。当然你如果不确定神是不是爱你，你就很难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一个人愿意为神的荣耀而活，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明白上帝对他那长阔高深的爱，他是美善的，他先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愿意被他的爱激动来为他而活。这个是前提，否则呢，你讲任何的技巧、任何的方式、任何的操练，你不可能持久。 所以很多的时候会发现，有这方面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哈，你会一直陷在这里面出不来呢，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多半的时候你在爱自己还是爱神中间的那个天平啊，你去好好的省思一下，圣灵光照你，还是爱自己会多一些，多过爱神，以至于你常常会在这个两，一个讨神喜悦，一个讨自己喜悦当中，你会偏向满足自己的情欲先。所以我们会 challenge， 会挑战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说，你真的省思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开始一丝一毫，开始慢慢的说，我愿意爱神，我实在明白神的恩典，我不愿意让他伤心，我知道神很厌恶这个东西。当你愿意朝这方面思想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天平开始产生改变，以至于那个爱神不愿意得罪神成为你脱离这个捆绑的动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动力。否则教你很多的技巧啊，什么你叫情欲来的时候就洗澡啊，去跑步啊，那个都是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啊！这治本是说你真的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就像你讲的，愿意跟神建立关系，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不愿意得罪你，我愿意讨你的喜悦，胜过讨我自己的喜悦。那这个就是一个转捩点的开始。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在现实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挫折。那你是到什么的面前去寻求安慰？我们有的人可能是借着吃来寻求安慰，我们可能看电视，我们可能看小说，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寻求安慰。可是我们是不是第一个说，神真的是我的避难所，他真的是我的安慰啊？我是不是每一次当我有挫折的时候，我是不是第一个时间我是愿意来寻找神？这个就是说你的偶像被打破，上帝真的是你敬拜的对象，他真的是你每次来求帮助的对象啊！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转换的时候，这个瘾你才能够慢慢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在婚姻关系里面是最好的，是你的配偶会成为一个你脱离这个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啊。就是说，你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目光注视到你的配偶上，多花一点时间去经营，去跟他亲密，跟他在一起，慢慢的。对神的亲密跟对你配偶的亲密会成为你的一个很大的支柱和力量，把你从那里面拉出来啊！所以配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配偶就是那种人，那个丈夫看着就不愿意亲近，或者说反而是成为一个推力啊，有很多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是说那个做太太的很拒绝自己的丈夫，很轻看自己的丈夫，多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先生面临的这个回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比较困难，比较缺乏。 所以相对来讲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的配偶，你会发现哎，培养你们亲密的关系，这个当你越投资在你的配偶的身上，跟你的配偶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慢慢那些对你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减少，越来会越来越减少，所以你的配偶也在这里面 play 一个 important role， 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也有单身的弟兄姐妹没有配偶，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除了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属灵的同伴当你在面对这一个诱惑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打电话然后可以请他为你祷告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你面对人生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引诱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你需要跟人属灵的同伴有一个亲密的这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关系。 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弟兄他彼此有一些 group， 那不要只是光去 hiking， OK， 比较深入一点的，大家彼此有很多 fellowship， 彼此亲密到一个程度，可以彼此相伴，可以彼此鼓励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我们辅导过这个单身的弟兄，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建议他，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是可以常常跟你一起祷告。他说有，我有一个弟兄，我是可以在面临我有一个性的这一个性幻想的诱惑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他说有，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就是他亲口也是这样跟我们做见证，他说这个扶持对他的帮助很大 所以在这个图片上讲，真理必叫我们人得自由，从过去的只是荣耀自己，你需要转变为开始去追求荣耀基督。过去你很享受那种控制支配的罪性，要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更新，你开始追求舍己爱人， 顺服基督。 这感觉很颠倒。如果你是过去在罪性带给你贪图自己享受满足自己情欲的，那么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慢慢愿意追求去舍己去爱人那这个是你一直不断的去努力改变的一个方向。当然靠着圣灵的能力，这些都是成为你的助力，能够帮助你慢慢从这里面走出来。 这个是根源我们说这个瘾的辖制是跟我们人的罪性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根源，你必须从根源上去对付你的罪性，然后你再来讲其他的技巧才是有一个根基在。如果你这个根源不去对付，只是讲技巧，那个不会持久 我们讲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姐妹想哎呀，这个都是弟兄的问题，关我什么事情。你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也许希望不是也许将来你的配偶需要你这方面的帮助，也许将来你的孩子会需要这方面的帮助我们辅导过到教会里面有这个夫妇来告诉我们，他孩子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结果十几岁17岁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天回家突然发现他的儿子在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一问之下已经看了5年了，他们完全都不晓得。所以你不要看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就没有问题，会免疫吗？也不尽然，魔鬼撒旦特别要得到教会里面的孩子，所以将来也许你的孩子要有这方面的难处，所以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很 crucial， 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没有这个问题，感谢主，那么神也许将来借着你来帮助你身边的人，所以这些对你还是很 vital。 这个原则其实不单只是性的幻想的捆绑，其实任何罪性对我们的捆绑，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其实都是 apply 的，都可以适用女人也许在可能女人来讲可能性的幻想可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可能，但是也有很多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但姐妹的捆绑那个 temptation 可能是 shopping 我们有时间讲 OK， 我 get myself into trouble。但 shopping 也是可能上瘾的对不对？ 或者买名牌，对吧？ 买名牌也可能上瘾。 名牌的皮包、名牌的衣服，这一些都是一个 addiction。 对啊， 就是我非得要这个不可。 那个上海的女孩子3个月吃方便面，然后积攒钱去买一个 LV 的包LV 就是那个 LV 这拼汉语拼音是驴你知道吗？Okay. 这一个就是我要追求名牌的等等，这个跟人的哪一个罪性，跟这种荣耀自己虚荣心这个东西也会深深的捆绑，让你得不到自由。所以有很多这一个整个属灵的原则其实都适用到不管哪一个层面的 addiction 都是适用的 偶像给你错误的应许哈，这个也就像你讲的，也包括很多的罪哈，在这个应许里面，就是常常在这个性幻想的这个软弱里面的人，你会自己给自己一个错误的应许，就是说啊，我就做这一次，下次我就不做了，啊，我就享受最后这一次，我下次就不下定决心不再做了。你不觉得很听起来很 familiar？就像那个赌博的人说，我就赌最后一把，这把我就不赌了，或者这是我最后一根烟，这根烟抽了我就绝对不抽了。可是你发现什么？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你这根烟卡了以后，过了不久又 pick up， 你这个最后这一把赌下去，一直没有过多长时间，你又到赌场去报道，你今天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啊，思想上淫乱的罪，过几天又来了，就好像这个耶稣在这个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叫你的丈夫来。撒玛利亚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你说的对，你现在这个第五个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可见一个男人不能满足，两个男人不能满足，三个男人不能满足，四个男人不能满足，五个满足，现在第六个了，你永远不会在这里面得到满足，你永远不会得到。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就必须要自己告诉自己，我不要再骗自己了，我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我们也帮助那个陷在这个软弱当中的弟兄，很重要的观念我告诉他说，你要告诉你自己，我永远不会在这里面得到满足的，因为那个有假象有错误的应许，说我就这一次了，但是那一次还会有下一次，那一次还会有下一次，你要很清楚的告诉自己，我不会在这里面得到永远的满足，只有在主里面我能得到永远的满足。 这个就是讲说，这个偶像呢，给我们的是一个错误的应许，是说，哦，我只要有了这个，我就会快乐。 我只要有了这个包，我就快乐。 我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黄色影片，我就会快乐啊。就是因为你相信这个 谎言， 你相信这个应许，说我有这个才会快乐啊。但是你会发现，对，这个可能带来一时之间的最终之乐。非常的短暂啊，那你过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空虚，甚至有罪疚感，因为不合神心意嘛。 而且你会 get hooked， 就好像那鱼也是这样，鱼如果会讲话也是这样说，哎，我就吃这一口，我已经快乐满足了，就这一口，夸一咬，吃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很快就发现什么 get hooked， 你就永远脱离不了那个钩子啊。很多这些青少年，这个甚至这个成年人啊，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这个色情，受色情的捆绑，你去问他，一开始你为什么一开始看这个，他很 innocent， 无意中看见的，别人送我的，别人在看我就瞄一眼，一瞄一眼就瞄上了，很多开始都很 innocent， 而且但是 get hooked， 一旦被勾上了就很不容易脱离，好像鱼被勾上了以后就脱离不了那个鱼钩，是一样的道理。 因此在这个作战的策略上，就是你要常常告诉自己，当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意念说，哎呀，我只要有这个我就会快乐，你要靠着神的圣灵祷告，靠着真理，你要自我对话，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告诉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才会有真正永久的满足，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性的幻想里面不能够真正给我永久的满足，所以你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要拆穿这个偶像，撒旦魔鬼借着这个你的欲望给你的这个谎言，你要常常拆穿它。 嗯。 过去吗？ 好。要勇于作战啊，因为性幻想的试探会一直存在。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有这方面的软弱，他发 email 给我，他说：“哎呀，我真盼望哈，这个参加一个什么特会哈。”这个有的讲员给我按手祷告，一按我就永远不会有这个 struggle 啊。他的意思言下之意，我愿不愿意按？我心想，我要能够按，我早就按了。这个就是人今天啊，这个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经过什么特殊的事件，经过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物，这么一按手，我就永远不会有这性方面的挣扎，我就永远脱离了这方面的这个试探，最好什么欲望都没有。其实没有这个 quick fix。没有这种所谓的一按手，当然求神开我眼睛啊，也许有这样的人， 少，很少 很少很少，大部分都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 struggle， 是一个征战，在里面要得胜。 但是性幻想的试探是一直存在的。 有一位弟兄他就挣扎了20几年哈，那最后当然他得胜了，他就没有在现代这个黄色的这个网罗这个捆绑里面。那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这个黄色的图片对我有吸引力，现在它还是有吸引力，未来仍然有吸引力。所以他说我每一时每一刻我都要跟神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跟耶稣基督交通说话啊。所以这个你看他脱离了以后，他还是这样子的提到，就是说他总是对我有吸引力，因此我要每一时每一刻都要警醒。所以我们会说其实它总是会存在，那个试探总是会存在，但是我们要勇于作战。 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你知道吗？它现在对我有吸引力，将来对我还是有吸引力。这个美女的图片现在对我有吸引力，我脱离这个捆绑5年10年以后，它对我仍然是有吸引力。所以我就劝那个弟兄，我说你，因为他在上网的时候就很习惯，就会看这些 pop 出来的这些图片。我说当下一次 pop 图片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你要知道你在他面前你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你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圣洁了，我看看你会怎么样，你这个一看你就再见了，你就这个仗就打输一大半了。我说你要承认自己在他的面前你毫无抵抗能力，他对你的试探一直是存在的，所以一出来你就把它灭掉，一出来马上灭掉，一直征战，因为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力量胜过他，你必须承认在他面前你只有一条路走，就是逃，做逃兵。有的时候逃是得胜的开始，你不要认为傻傻的我去跟他作战，你怎么作战5秒钟你就再见了，对不对？这个必须认清楚这个事实。 那在这个征战的这个策略上，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关于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我们是要按分分秒秒来计算的哈。我们的失败，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的得胜失败，我们不要累计。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按时刻计算，就是说比方说我有一个牧师讲的哈，他是说我有一次呢早上呢我就去带一个布道会，那神也很祝福，有很多人都信主哈啊，他就觉得他已经来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他觉得那一天很属灵。然后晚上回到家呢，就为了一点小事，好，他就跟他的妻子呢就发脾气，他大发脾气。他就发现说，哎呀，我早上觉得我很属灵哈，怎么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么不属灵哈？ 是属那个灵呢，灵。 那其实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你早上得胜，不代表你晚上能够继续得胜。所以你的得胜不能够累计，你不能说啊，我今天胜过这个性的试探啊，所以呢，我以后都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啊！我们上次辅导的这一位弟兄也是有这个错误的想法。他说：“你看，我这个有好几天我都得胜了，那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又失败了啊！”我就说，他就很怀疑说：“为什么我会又失败啊？”我说：“这个其实不稀奇，因为你没有按照每一天来计算你的得胜失败啊！你不知道，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性它一直是存在的啊！所以你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就要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今天过得胜的生活。 Amen. 第二天起来，你同样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征战开始。第二天起来，一样的祷告，神求你帮助我今天可以荣耀你，可以过得胜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起来，就有一个警醒的心。就像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玛拿，上帝赐玛拿给以色列人吃的时候，玛拿是怎么样？是神要他每天去拾取的。不能够累积说啊，我 今天多拿一点， 明天不用拿。神说每一天都要去拾取那个玛拿。我们征战也是一样，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能力，每天都要用真理来保守带领我们啊。所以不能够累积，是按时刻来计算的。 忘记昨天的失败吧，它已经过去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不要想说明天如何，今天这一天。一天开始的时候，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今天过圣洁的生活。今天在我遇到试探引诱的时候，让我马上逃离。今天在我遇到试探的时候，让我能靠着你圣灵，为了讨你喜悦的缘故，我能胜过。甚至在这一天当中，每一个时刻， 你要随时的祷告，在那个时刻当中你去得胜。那么也许早上你得胜了，你不要得意，也许下午你就跌倒了，下午跌倒了你也不要伤心难过，不要灰心，靠着神的力量，晚上当试探又来临的时候你胜过他。所以时刻来计算，时时来为神来，时时来征战，来打这场战争，每一个时刻靠着主过得胜的时候，那么你每一天都这样去得胜，每一天都这样去度过的时候，慢慢你就发现你得胜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 老练， 因为你越来越老练，你知道那个敌人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常常会辅导人，会辅导问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说，你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遇到这个试探的引诱，而且什么时候你最容易跌倒。有的人也许会说，哎，我其实白天还挺好的，忙工作忙实验啊什么，我忙根本没办法想这个，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饭累得半死，洗完澡上床睡觉以前打开网页看一看，回回 email， 哎，这个时候呢比较软弱，想着看一下无所谓，忙着睡觉。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下一次你洗完澡要来到 computer 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对自己说 It's coming， 我这个电脑一打开以后，也许美女就要出现，也许那个会让我心动的画面就要来，也许我这个手就会 temptation 去按那个网站，你就要对自己说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你，就要，因为你知道什么敌人什么时候容易打到你，敌人设什么陷阱，什么时间容易得到你，你就要事先有心理准备，你才能打赢这个战争。你不要说啊，反正就是来吧，看看怎么样，这一你这个一没有这个策略去对付他，你一定是失败的。 那我们当然在了解说自己什么时候是最软弱的哈，你当然制定一些策略。当然第一个时间是要躲进上帝的光里面，要借着祷告把你的软弱带到上帝的面前哈。你刚刚讲到这个，比方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异性的同事哈，对你投以这个爱慕的眼光，那又经常的夸你，哇，你这个很能干啊，又长得帅啊，哈，什么的。那你听了以后，你大概会有什么感觉会出来？哈，这是面对一个处境，对吧？你大概会有什么感觉会出来？ 啊，弟兄，有异性夸你能干，长得帅，你有什么感觉？无所谓啊。啊，我知道了，大概还没有人夸奖过。啊，会怎么样？ 恼怒，还是很快乐。 当然 大概会很快乐嘛，哈。 对，即使表面上不快乐，心里面谈话讲暗挺，心里面暗暗的爽嘛，对不对？我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都不讲，我帮你讲了 ，OK。心里面飘飘然。 我相信大概啊，不管男的女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 的，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怎么的，好有气质哦。 这个我们人大概心里面就会飘飘然，会很快乐。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次可能还好，持续的啊，一经常性的，你就知道你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里面。 如果对方还长得还不错的话，啊，如果对方长得那个比较抱歉的，他怎么夸奖你，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对吧？假设对方看得还蛮好的，顺眼的。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夫妻的生活里面又有很多挫折的话，你其实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刻里面， 挺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时刻。但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你飘飘然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飘飘然的感觉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不接受这个试探引诱，否则当对方说，哎，我们一起去喝个咖啡，你很快就会接受了哈。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常常躲到上帝的光里面，让神来保守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个试探。 你要讲这个飞机。 另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弟兄讲到他其实呢有一次呢在这个搭飞机出差哈，出差出去， 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出差就出问题，这个问题都出现在出差啊，所以中国人那个出差的差也是那个出差错的差哈，那出差可能就出差了哈，有这个特别留意哈。 啊，他就遇到一个女士呢啊，坐在他旁边啊，他们两个很谈得来哈，他觉得这个女士很有内涵啊，他说这个有内涵的女人也是不少哈，长得漂亮的女人也不少，但是又漂亮又有内涵的不多。 所以这个旁边这个又长得很漂亮， 又漂亮又有内涵， 金发女郎。 然后又跟他很谈得来啊，所以他们就一路在飞机上哇谈得很高兴。那到了这个快要抵达终点站的时候呢，这个女士呢就有意思进一步要跟他有交往，要愿意留下 contact 的这些 information。 那这一个弟兄哈，这个时候他其实面临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哈。当然他可以做一个决定，是要讨自己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哈。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他就拿出皮夹来，然后呢他就打开他的皮夹，这个皮夹就有他们全家福的照片。那当然这个女的一看她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哎，介绍你看，这是我 太太，这是我孩子，你看啊，介绍给那个女的。 这个女的就知道见光死了，希望不大了。哎， 这一个弟兄就让他这个危险的这个可能未来潜在的危险让他见光死。 对，就是这个意思，躲进上帝的光中。所以这个姐妹回去看看你先生皮夹里面有没有你们家的照片啊？如果没有呢， 你也不要说啊，那我给你放个照片。要有技巧啊，等到你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呢，你给他买一个很漂亮的皮夹，不要买那个很低档沃尔玛的 ，OK， 买高档一点的，然后把你最漂亮的照片、孩子照片都放进去，然后啊，Happy Birthday， 送你一个礼物啊，把你皮夹来给你换哈、啊，技巧一点。弟兄，你要拍手，我再给你搞皮夹，你们对不对？哎呀，真的，这个是一个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愿意去征战，愿意制定一些策略来帮助我们不陷入这个试探里面。所以在约伯记三十一章这里讲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与眼睛立约，就是讲到是一个。他要逃避试探的一个方式。 在这边我们顺便提醒一下，因为我们遇见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讲，他的孩子是九岁就有这方面看这个黄色录像的问题，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孩子。所以现在这个在一些网络上，我想你们全部是一定 update 的，网络上有一些网站是可以 download 一些免费的 block 的 software，所以在你的孩子的电脑上，他会 block 一些不应该他看的那种东西，会自动帮他 block 掉。你不要以为他还小，在九岁懂什么？哎，在要懂不懂的时候就最危险，你就要帮他装这些 protection 的 software， 避免他有这方面陷入的试探，你都不晓得。 那这个避免自己进入这个试探，因为很多的试探，这个视觉。刺激是从你看你所看的东西来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处在这一种媒体开放的这一个社会，这种视觉的刺激非常的多哈，所以你要明白到你面对的这个挑战哈。那有的弟兄呢，他就要决心要讨神喜悦，他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一开始一早上起来，他就知道今天就是一天的挑战。因为当你要开上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两旁就有很多会激起你的肉体情欲的哈，所以他知道说，我只要一出门，我就知道很多的试探要面临哈，所以他开高速公路开上这个高速公路，他就要告诉自己哈，自我对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旁边有很多哈很多的 temptation， 说神帮助我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我能够也能够讨你的喜悦，所以我就往前开哈，我不在这个旁边多看几眼哈。那他这个妻子呢，比方说他说这个有杂志寄到家里，他通常会把这个杂志呢就请他的妻子先过滤一下，如果有一些图片呢，他就会说你先把那个图片先撕下来再给他啊，那就是帮助他能够 撕下来丢掉，剩下的给他，不是撕下来给他。哦，你这个讲清楚啊，特别私下来给你看，对不对？这个还有那个高速公路开车也是一样哈，一边心里面祷告，但是不要闭眼睛哦。你祷告就好，你不要眼睛闭，就撞了。讲清楚， 对， 撕下来丢掉， 剩下的干净的这个杂志没有这些内容的，才拿给他。 对， 那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他非常有心想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他的妻子就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帮助哈。嗯，那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件事情愿意讨神喜悦的，上帝就永远的纪念我们， 我相信这个弟兄所做的这一些，上帝在天上非常的喜悦。我相信上帝纪念他为他所摆上的这个愿意过圣洁的这个心志。我也相信上帝一定会加能力给他，让他可以靠着主来荣耀他。当我们每一个人想要荣耀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可能不赐下能力来让我们荣耀他的哈。这个是我们可以绝对有的信心。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本来就是要带领我们来得胜的，他要带领我们来得胜我们罪性的捆绑。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得荣耀，这个是关键点。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 如果你现在这些方面软弱很多年，我相信魔鬼撒旦也会在你心中给你一个谎言，就是说你是没有救的，神不会喜悦你这样的人，神不会再接纳你，或者说你永远没办法脱离这些东西了。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啊，因为靠着神的力量，确实你能够走出来啊。因为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有很多的弟兄现在这样的软弱里面，后来靠着神的恩典走出来的，10年的、20年的、25年的，我甚至亲自听到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呢，在没有信主以前，对吧？信主以后陷入这方面的软弱，他是跟兽交，就是跟那个 animal 跟 animal 有性行为的，到那种程度，后来神怜悯他，帮助他从这里面走出来，好几十年的时间，他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你看是有希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有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确实能够走出来，你要靠着他有盼望，神有足够的恩典，你一定可以走出来，这是我们的盼望。 当然就是说神当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你是需要找帮助的哈，你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些，躲在黑暗当中去 fight， 你需要帮助哈，需要找一个能够接纳你、愿意帮助你的跟你一起来征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长者或者朋友啊，确实是你需要很谦卑的去寻求帮助，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一直躲在黑暗当中，让撒旦一直在你的身上那个势力很大哈。你需要把你的这个黑暗让它曝光啊，找一个信得过的属灵的长者或朋友来帮助 你。不要随便找一个说你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那就完了，对吧？你要找一个有智慧的，确实能够帮助你的，有能够接纳你的，你居然是这样子啊，也不行的，不会好好的帮助你。 靠着神的能力，我们确实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在他的真理当中得享心灵的自由，得享那种不被定罪的平安那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们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活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我们一定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主，下午的时间我们真的是 pull our heart out， 很沉痛的来讲这个 topic， 因为这个外面的世界魔鬼撒旦猖狂，得着许多的人，甚至得着许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和姐妹，在这方面把原本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东西来滥用，使人陷在其中，在那个里面不能自拔。我们也分析，我们可以讲得很透彻，但是 down to earth， 这是一个征战啊，这是一个看见很多好的弟兄姐妹陷在这里面出不来，我们心里也是非常的心痛，相信神你也心痛。主啊，这些弟兄姐妹是可爱的，他们靠着主应当是能够从这里面走出来，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来怜悯。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不会要求你举手，你自己如果在这方面有挣扎的，你心里面相信主让你听到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偶然的，主要让你有机会能够出来，我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靠着主的恩典，你一定可以走出来，你一定可以享受在真理里面的真自由，你一定可以脱离那个捆绑，你一定可以把那个最终之乐撇弃，来寻求在主里面的喜乐，你可以走出来，主愿意你出来，所以我愿意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要祷告，从里面走出来，来荣耀神。 从里面走出来，不再贪图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取悦自己，乃是愿意取悦为你死的主。主为了你这样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为你偿还罪债。他愿意你过圣洁的生活，讨他的喜悦。不单是我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也许弟兄姊妹有其他方面的瘾，有其他方面的瑕疵，有其他方面的，你也许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人看人的眼中是何等的热心爱主，你很多的牺牲，很多的奉献，但是你心里很清楚知道某一样东西紧紧地抓住你的心，以至于成为你心中的偶像，以至于你不能够对主说，主啊，我全心全意的愿意爱你。主今天都呼召你从这里面出来，来归向他，他在十字架上的劳苦的功效，所完成的美好的救赎，必定要在你的身上成就美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你来祷告，巴不得这个晚这个下午的时间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主爱你，所以特别差派我们在这里传讲这样的信息，正是为你而来。我们愿意把你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愿意你赶紧的寻求帮助，愿意你靠着主来开始操练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也为我们还没有这方面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祷告，求主你来装备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将来可能你要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帮助他来。我们也在这方面自己来提醒自己，警醒，不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软弱，我们就显得自高，我们就显得自己没有问题。我们肯定在其他方面也有软弱，也需要主你的怜悯。主，让我们彼此来扶持，知道我们彼此都是罪人，都需要主的救赎，都需要主的怜悯，包括教会的领袖同工，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受那样的捆绑和挣扎。但愿我们靠着主，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改变，都有一个脱离这些挣扎，能够开始操练过得胜的生活。主，你也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为了以上这样的时间献上感谢的心，愿主你继续做我们的导师，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继续来扶持我们走这条天路，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